发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是的，不错，红衣主教斯巴达的那封信是唯一有关的证件。于是埃德蒙登第四又从头到尾地背了一遍，他一个字都没有忘记。黄昏来了，埃德蒙登第四眼看着那个岛被笼罩在薄暮所带来的色彩中渐渐远去，终于在其他一切人的眼前消失，但却没有在他的眼前消失。他凭着他那一双习惯于牢狱的幽暗的眼光，在其他一切人都已看不到他的时候，却仍能继续看到他。他最后离开了甲板。第二天破晓的时候，他们已到了阿里利亚海外，他们整天沿着海岸航行，到傍晚时分看到岸上燃起了火光。这火光大概是约定的暗号，一看到这火光，他们就知道可以靠岸了，因为有一盏船灯不是挂在旗杆上，而是挂在桅顶上。于是他们就向岸边靠近，使到大炮的射程以内。埃德蒙登迪斯注意到，当他们向陆地靠近的时候，周纳阿姆里号的船长架起两尊旧式的小炮，这两尊炮能把四磅重的炮弹射出1000步左右，而不发生很大的声响。但是这一次，这种预防是多余的，一切都进行得极其顺利。四只小艇轻悠悠地划出来，靠到小帆船旁边，帆船无疑地懂得这种迎候的意思，也把他自己的小艇放到了海里。五只小艇工作得非常神速，到早晨2点钟，全部货物已卸出宙纳阿姆里号，搬上了环球号。宙纳阿姆里号船长办事是这样的井井有条，当天晚上就分红利，每一个人得到了100个托斯卡纳利文，也就是说和我们的钱80法郎。但是航程并没有结束，他们把船头的斜桅转向萨丁岛，预备在那儿装一批货以代替那些卸下去的。第二次的活动也像第一次一样成功，宙纳阿姆里号真是走运了。这批新货的目的地是卢加沿岸，货物几乎完全是哈瓦那雪茄、白葡萄酒和马拉加葡萄酒。从那儿回来的时候，他们和宙纳阿姆里号船长的死对头税警交了一场小战，一个海关官员倒了下去，两个水手受了伤，埃德蒙登迪斯是其中之一，一颗枪弹碰上了他左面的肩膀。埃德蒙登迪斯简直是很高兴地受到这个惊吓，很乐于受伤。这种无情的教训教会他用怎样的眼睛才能观察危险，用怎样的忍耐他才能忍受痛苦。他带着一个微笑 正是危险。而当他受伤的时候，还喊出大哲学家的那句话：痛苦啊，你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而且还望着那个受伤将死的海关官员，而不知究竟是为了战斗使他的血沸腾了呢，还是为了他那人性的感情已经迟钝。总之，他对于这个景象感动甚微。埃德蒙·邓蒂斯正在向他所愿意走的路上行进，正在向他所希望达到的地方移动，他的心快要麻木了。加克布看到埃德蒙倒下，以为他被打死了，就向他冲过来，将他扶起，极力照顾他，尽了一个好伙伴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虽没有像班格罗斯医生所相信的那样好，却也没有像邓蒂斯所认为的那样坏。因为这个人，除了能从他伙伴的身上可以承袭那一份红利以外，再没有什么可希冀的。但当他看见他倒下的时候，却表示了这样深重的悲哀。幸而我们已经说过，埃德蒙只是受伤了，但敷上了萨丁老太婆卖给走私贩子的某种草药以后，伤口不久就合拢了。埃德蒙为了想试一试加克布，就拿出他所分得的红利的一部分来报偿他的照顾之情，但加克布愤愤地拒绝了。这是一种同情的爱。加克布在第一次遇见埃德蒙的时候就把这种爱给了他，结果是埃德蒙·邓蒂斯对加克布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情感。加克布觉得这已经够了，他已经本能地觉察到埃德蒙的卓越，一种别人都没有觉察到的卓越，而用了那一点来衡量埃德蒙所赐予他的情谊，那勇敢的水手也就满足了。于是，当那帆船在浅蓝色的海面上平稳地滑行，当他们感谢顺风吹涨了他们的帆，除了舵手以外其他一无所需的时候，埃德蒙·邓蒂斯就利用船上这漫长的时日，手里拿了一张地图，做起加克布的导师来，就像可怜的法利亚长老做他的导师一样。他向加克布指出海岸线的位置，向加克布解释罗盘的各种变化，教他读那本摊开在我们头上上帝用钻石做成的字写在蓝空上的所谓天的大书。而当加克布问他：你把这一切交给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水手有什么用呢？埃德蒙·邓蒂斯回答说：谁知道呢，你有一天或许做一艘帆船的船长，你的同乡波拿巴还做了皇帝呢。我们忘了提醒一句，原来加克布也是一个科西嘉人。两个半月在这种航程中过去了，埃德蒙·邓蒂斯本来就是一个刻苦耐劳的海员，现在又成了一个熟练的沿海航行者。他认识了沿岸所有的走私贩子，并学到了这些半似海盗半似走私贩子用来互相辨识的秘密讯号。他一次又一次地经过他的基督山小岛，一共经过了20次，但没有一次他能得到一个机会上去。于是他下了一个决心，只要他和周南阿姆利号船长的约期一满，他就自己花钱租一艘小帆船。因为在他的几次航程中，他已积蓄了100个比阿什特，借某种借口来到基督山小岛登陆。那时他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搜索，或许 并不完全自由，因为那些陪伴来的人无疑是会注意他的。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要冒一点险的。牢狱也是埃德蒙·邓蒂斯谨慎，他很希望能不冒任何危险。他的想象力虽然丰富，但在苦苦地思索了一番以后，依旧是一场空。他想不出任何计划，可以不用任何人陪伴，而到他所渴望的小岛上去。有一天晚上，当埃德蒙正在心神不宁地徘徊在这些疑虑和希望之间时，那位非常信任他，非常愿意留他继续服务的船长走了过来，挽住他的一只臂膀，领他到一艘泊在奥格利赫的独桅船上去。那时里沃纳的走私头子们常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就是在这儿讨论他们的沿海贸易。埃德蒙·邓蒂斯到这个海上交易所已经来过两三次了，并见过了所有这些大胆勇敢供应将近600法里沿岸的免税贸易者。他曾扪心自问，假如一个人能克制一下暂时的意志上的冲动，而去联络这一切五花八门的关系，则还愁何事不成呢？这一次所讨论的是一件大事，关于一艘装载土耳其地毯、勒旺绒布和克什米尔毛织品的帆船。大家必须先商量一个中立的地点来做这一次的交易，然后设法把这些货物运到法国沿海的地方。假如成功了，盈利是极大的，每一个船员可以分到50-60个比阿什特。周纳·阿米利号的船长建议以基督山岛作为装货的地点，那是一个完全荒无人居的地方，既没有兵也没有税吏，似乎从商人和盗贼的祖师邪神麦克莱的那个时代起就已经孤立在海中央了。商人和盗贼这两个阶级在我们近代即使有时仍是合二而一的东西，但名称总已是分别的了，但是在古代好像是包括在同一门类里的。提到基督山，埃德蒙·邓蒂斯欢喜地吓了一跳，为了掩饰他的情绪，他站起身来，在那烟气蒸腾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掺杂成一种混合语的独桅船上兜了一个圈子。当他再回到那两个讨论者那儿的时候，事情已经决定了，他们决定在基督山相会，并在第二天晚上就出发。他们问埃德蒙的意见，埃德蒙认为那个岛在各方面看来都极其安全，而且那件大事要想做得好就必须做得快，所以商定的计划毫无变更，大家同意他们第二天夜里出发，假如风向和天气允许的话，就设法在第二天傍晚到达那个中立小岛的海面。凡是连年遭祸的人，当长期的灾祸过去以后，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运。埃德蒙现在就是碰上了这种好运，竟可以凭这样简单自然的方法得到他所渴望的机会，可以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而到达那个岛上。现在离他所朝思暮想的远征中间只隔一个夜晚了。那个夜晚是埃德蒙一生中最心神不定的一夜。在夜的进程中，各种各样有利和不利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脑中驰骋往来， 一合上眼，他就看见红衣主教斯巴达的那封遗书用火红的字写在了墙上，略一入寐，脑子里就产生了最荒诞古怪的梦境。他走进了岩洞里，只见绿玉铺地，红玉筑墙，洞顶闪闪发光，挂满了金刚钻凝成的钟乳石，珍珠像凝聚在地下的水汽那样一颗颗地掉下来。埃德蒙惊得目眩神迷，他把那些光彩四射的宝石装满了几口袋，然后回到洞外，但在天光之下，他那些宝石都变成了平凡的石子。于是他努力想再走进这些神奇的洞窟，但却发现道路蜿蜒曲折，化成无数条小径，再也找不到进口了。他鞭策自己的记忆力，向阿拉伯渔夫回想那个神秘的魔字，以求换开阿里巴巴的宝库一样，可一切都无用，宝藏已失踪了。他原想从护宝神指的手上把宝藏偷走，现在宝藏却已回到他们那儿去了。白天终于来临，而白天几乎也像夜晚那样令人心神不安，但是在白天除了幻想以外，还给人带来了理智。到目前为止，埃德蒙·邓蒂斯的脑子里本来还是糊涂不清，现在却慢慢地想定了一个计划。夜晚来了，出航的准备都已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是埃德蒙·邓蒂斯得以掩饰他的焦急。他已逐渐地在他的同伴之中建立起他的威信，简直成了船上的指挥官，又因为他的命令总是很明白清楚，而且易于执行，所以他的同伴们很乐于服从他，而且执行得很迅速。老船长并不干涉，因为他也承认埃德蒙·邓蒂斯却比全体船员和他自己高明。他觉得这个青年人最适宜做他的继承人，他很懊恼自己没有一个女儿，以致不能用一个美满的婚姻来笼络住埃德蒙。晚上七点钟，一切都准备好了。七点十分，他们已绕过灯塔，塔上那时才刚刚放光，还很平静。他们凭着从东南方吹来的一阵清新的和风，在明亮的蓝空下航行。蓝空上，上帝已点燃起他的指路灯，而每一盏灯就是一个世界。埃德蒙·邓蒂斯告诉大家，现在可以去休息了，他愿独自把舵。这个马耳他人既然说了这句话，这就够了。于是大家就心满意足地到他们的鸽子笼里去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埃德蒙·邓蒂斯虽为时所弃，但有时却偏偏喜欢孤独。而说到孤独，哪有比驾驶着一艘帆船在朦胧的夜里、无边的寂静中、苍天的俯视下、孤零零地漂浮在大海上更完整、更富有诗意呢？这一次，他的思想扰乱了孤独，他的幻念照亮了夜空，他的诺言打破了沉寂。当船长醒来的时候，船上的每一片帆都已扯了起来，每一法寸步都吹饱了风，他们差不多在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疾驶前进。基督山岛隐约地耸现在地平线上， 埃德蒙把船交给了船长照看，走去躺在了吊床上。虽然昨天晚上一夜不曾睡觉，他却依旧一刻都不能合眼。两个小时以后，他又回到了甲板上，船已快绕过厄尔巴岛了。他们现在正和马里西亚纳平行，还不到那平坦而荒芜的皮亚诺扎岛。基督山的山尖被火一样的太阳染成了血红色，衬托在浅蓝色的天空上。埃德蒙希望舵手能摆舵使船转向左舷，这样就可以在皮亚诺扎的左方通过，借此可以缩短两三海里的距离。傍晚五点钟，岛的面目已经很清楚了，岛上的一切都历历在目。这是因为夕阳下山时大气特别明亮的缘故。埃德蒙非常热切地凝视着那一座山岩，山岩上正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暮色，从最浅的粉红到最深的暗蓝无不具备，而他的两颊也时而泛出红潮，额头时而浮上阴云，他的眼前时而呈现一片薄雾。即使一个以全部身家财产做赌注拼死一搏的赌徒，其所经验过的痛苦也不会像埃德蒙这时徘徊在希望的边缘上所感到的那样剧烈。夜来了，到十点钟他们抛锚停泊。这次的约会还是宙纳阿梅利号最先到达。埃德蒙·邓迪斯一向虽很能自制，这次却再也压抑不住他的情感，他第一个跳上岸。要是他胆敢冒险的话，他一定会像布鲁特斯那样和大地结一个吻。天很黑，但到十一点钟，月亮从海中央升起来了，把海上的每一个波浪都染成银色，以后又一步步上升，把苍白色的光洒满在这座堪称皮隆第二的岩山上。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天很黑，但到11点钟，月亮从海中央升起来，把海上的每一个波浪都染成了银色，以后又一步步上升，把苍白色的光泻满在这座堪称皮隆第二的岩山上。周纳阿姆利号的船员很熟悉这个岛，这是他们的中途站之一。而埃德蒙在到勒旺的航程中曾多次经过它，但从来没有到这儿停靠过。于是他问加克布：“哎，今天我们在哪儿过夜？”“什么？在船上啊？”加克布回答。“在岩洞里不更好吗？”“ 什么岩洞？”“ 哎，岛上的岩洞啊。”“ 哎呀，我不知道有什么岩洞。” 加克布回答。埃德蒙的额头上冒出了一片冷汗。“ 什么？基督山上没有岩洞吗？”他问。“一个都没有。” 加克布回答。邓迪斯顿时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他想到，这些洞窟大概是由于某种意外的事故而被淹没了的，或许是红衣主教斯巴达因为要保证更大的安全而故意填埋了的。那么问题只是在发现那淹没了的洞口了。晚上去找是无用的，所以埃德蒙·邓迪斯只能把一切调查工作搁置起来，等到第二天早晨在进行。而且一法里半海面外已发出了一个信号，周纳阿姆利号也回答了一个同样的信号，表示交易的时间已经到了。那艘帆船还是等在外面，在观察回答的信号究竟对不对。不久他就静悄悄地驶进了，只见白蒙蒙的一片，像是一个幽灵似的，在距岸一箭路以外抛了锚。于是转运工作开始了。邓迪斯一面工作一面想，假如他把心里念念不忘的心思讲出来，则只要讲一个字就可以使所有这些人都高兴地大叫起来。但他丝毫没有泄露这个宝贵的秘密，他怕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由于他喋喋不休地提出问题，东张西望的观察和显然若有所思的那种神态，说不定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幸而在这种状况下，过去的痛苦遭遇却帮了他一次忙，惨痛的往事在他的脸上布下了一重无法消除的抑郁。在这一重阴云之下，喜悦的火花即使在融融的燃烧，也只像是昙花一现而已。谁都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第二天，当埃德蒙拿起一支猎枪，带了一点火药和弹丸，准备去打几只在岩石上跳来跳去的野山羊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这个举动只是为了爱好运动或喜欢孤独而已。但是加克布却坚持要跟着他去。埃德蒙并不反对，生怕一经反对就会引起怀疑。他们还没有走到一法里路就已经射杀了一只小山羊，于是埃德蒙请加克布把他背回到伙伴们那儿去， 请他们烧起来，烧好以后鸣枪一声通知他。这只小山羊再凑上一些干果和一瓶普尔西亚诺山的葡萄酒，就是一顿很丰富的酒宴了。埃德蒙·邓迪斯继续向前走，时时向后回顾并四面查看。当他爬到一块岩石顶上的时候，看见他的同伴们已经在他的脚下，他比他的同伴们高出1000法尺左右。加克布这时已经和同伴们在一起了，他们正在忙碌着准备把埃德蒙狩猎的成绩做成一顿好菜。埃德蒙望了他们一会儿，脸上带着一个超群跋扈的人的那种悲哀和柔和的微笑。在2个小时以后，这些人就会每个人分得50个比阿什特出发，冒着生命的危险再去争取50块这样的银洋。他们会带着一笔600利威尔的家当回来，然后带着像苏丹那样的骄傲，像印度富豪那样不可一世的气概，把这笔财富在某一个城市里花得干干净净。现在希望使我鄙视他们的财富，那笔钱在我看来似乎太不值一笑了，但明天或许幻想就会被揭破，那时我将不得不把这种不值一笑的财产当作至高无上的财富。哦，不，那是不会的。聪明的法利亚从来不曾算错过一件事，他不会单单在这一件事上弄错的。而且假如继续过这种卑微可怜的生活，倒还不如死了好。在3个月以前，埃德蒙除了自由以外原是别无所求的，现在自由不够了，还渴望着财富了。这并不是埃德蒙的错，而是上帝造成的。上帝限制了人的力量，但却给他以无穷的欲望。这时埃德蒙·邓迪斯正在循着一条岩石夹持的道路走，这条小径是由激流所冲成的。据各方面看，这条路上大概从来不曾印上过人类的足迹。他认为这一带一定有岩洞，就一步步向前走去。他现在是在顺着海滨走，一路走一路极其注意地查看着最微小的东西。他自认为在某些岩石上可以追踪到人的手所造成的记号。时间给一切有形的物体披上了一件外衣，那件外衣就是苔藓，它把一切无形的事物也包裹在一件外衣里，而那件外衣就叫做健忘。可是他对于这些记号却似乎还相当尊重。这些记号相当有规律，大概是故意留下的，有几处已被盖没在一大丛一大丛四散盛开的金娘花底下或寄生科的第一底下，所以埃德蒙必须覆盖花枝或铲出苔藓，方能看到在这个迷宫里给他指路的记号。这些痕迹重新燃起了他头脑里的希望。这难道不是红衣主教留下以备在横祸到来的时候给他的侄子做路标的吗？但是他却没有料想到他的侄子竟会和他同时在飞来横祸下毙命。假如一个人想要埋藏一宗宝藏，显然是喜欢选择这个孤僻的地方的。只是这些透露消息的记号，除了最初创造他们的人以外，有没有吸引过旁人的眼睛呢？ 这个荒凉奇妙的小岛是否守住它宝贵的秘密呢？由于地面崎岖不平，埃德蒙的同伴们看不到它。当他追踪到离港口60步的地方时，记号不见了。但记号终止的地方并不见有什么岩洞，只有一块圆形的大石头稳稳地站在那儿，似乎是唯一的目标。埃德蒙想到，或许他所到的地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所以他又折回去，往回追踪自己的足迹。在这期间，他的同伴们已经把饭准备好了，他们从一处泉水那儿弄到了一点清水，摆开干果和面包，于是烤那只羔羊。正当他们把那只香气扑鼻的小羔羊从铁叉上取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埃德蒙像一只羚羊那样清洁而大胆地在岩石上跳来跳去，于是他们按照以前约定的信号放了一枪。那猎人立刻改变了他的方向，迅速地向他们奔来。正当他们注目看着他敏捷的跳跃，惊奇于他的大胆时，埃德蒙脚下一滑，他们看到埃德蒙在一块岩石的边缘上摇晃了一下，不见了。他们立刻向埃德蒙冲过去。虽然埃德蒙比他们高明，他们却非常喜爱他，而第一个跑到埃德蒙那儿的是加克布。加克布发觉埃德蒙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身上流血，几乎已失去了知觉。他是从12法尺或15法尺高的地方滚下来的。他们倒了几滴甜酒在埃德蒙的喉咙里，而这副药以前曾对埃德蒙这样的有效，这次也产生了和以前同样的效果。埃德蒙睁开眼睛，他说膝盖非常疼，头也觉得很重，腰也疼得厉害。他们想把埃德蒙抬到海边去，虽然在加克布的指挥下，可是当他们一碰到埃德蒙，埃德蒙就嗷嗷地呻吟，说他动不了。埃德蒙这时大概不会想要吃东西，但他一定要他的同伴们去用膳。他的同伴们没有理由像他一样绝食。至于埃德蒙自己，他说他只要休息一会儿，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大概可以好一点了。水手们不用三推四请，他们实在太饿了。烤山羊的味道又非常的香，而且水手们本来也是并不十分讲究礼貌的。一个小时以后，伙伴们回来了。埃德蒙力所能及的只是把自己向前拖了10几步，靠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但是埃德蒙·邓迪斯的痛苦非但没有减轻，而且似乎更加厉害了。老船长为了把那批货运到皮埃蒙特和法国边境，在尼斯和弗雷罗斯之间卸货上岸，所以不得不在早晨开船。他催促埃德蒙站起来试试看，埃德蒙费了很大的劲儿想服从，但他每一用力就又倒了回去，嘴里不住的呻吟，脸色转成清白。唉，他跌断肋骨了，船长低声说。哦，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好人，我们绝对不能丢掉他，我们设法把他抬到船上去吧。邓迪斯说，他情愿死在那儿，也不愿意受最轻微的搬动而引起的痛苦。 船长说，那好吧，那么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不能让人说闲话，说我们丢弃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好伙伴。我们等到晚上再走。这句话使水手们大为惊奇，虽然谁都不反对，船长纪律极严，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放弃过一笔交易或延迟过一次既定的程序，这次算是破题儿的第一遭。埃德蒙不允许为了他而做出这种破坏常理的举动，他对船长说，不不，是我太笨了，这是我行动笨拙应得的惩罚。哦，给我留下一点饼干，一支枪，一点火药和子弹，这样我就可以打些小山羊，或在需要的时候保护自己。哦，对了，再留下一把鹅嘴锄，要是你们回来的迟，我可以给自己造一间小茅屋。哎呀，但是你会饿死的呀，船长说。埃德蒙回答，我情愿饿死，不愿意受搬动，即使最轻微的搬动也会引起说不出的痛苦。船长转过身去看了看他的帆船，帆船正停泊在小港口里，一部分帆已经扯了起来，差不多一上去就可以出海了。我们怎么办呢，马尔他人？船长问。我们不能让你这样留在这儿。可是我们又不能再等下去了。邓迪斯喊道，去吧，快去吧。船长说，我们至少要离开一个星期的，然后我们又要特地跑到这儿来接你。埃德蒙说，何必呢，要是两三天内你们碰到什么渔船，叫他们到这儿来接我好了，我愿意付25个比阿什的，算是接我回里窝纳的船费，要是碰不到，你们在回来的时候再来接我。船长摇了摇头。这时加克布说，这样吧，波尔利船长，这件事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你们去，我留在这儿照看他。埃德蒙说，你放弃这次冒险的那份红利来陪我吗？加克布说，是的，而且毫不迟疑。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心肠的伙伴，你这样慷慨，上帝会报偿你的。但是我不愿意任何人来陪我，我只要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我希望能在岩石缝里找到一种最妙的跌伤草药。埃德蒙说着，他的嘴角上浮过一个奇妙的微笑，他亲热地紧紧抓住加克布的手，但是什么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他要留下来，而且是独自留下来。这些走私贩子只得给了埃德蒙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然后和他分别，但仍然好几次回过头来，每次回头都做出恋恋不舍的表示。埃德蒙只是挥手作答，像是他的身体其余的那些部分都已经不能动了似的。然后当他们都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埃德蒙微笑着说，真奇怪，想不到在这种人里边我们找到了有爱的证明。然后他小心地把自己拖到一块可以俯视海面的岩石顶上，从那个地方他看到那艘独桅船完成了一切出航的准备，拉起锚，像一只振翅待飞的水鸟似的文雅地摆了一摆他的身体，扯上帆走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完全走出了视线以外，至少是那受伤的人从他所在的地方不能再看到他了。于是埃德蒙·邓蒂斯一跃而起，简直比生长在这座荒山上的金娘花和灌木丛中的小山羊更矫捷轻快，一手抓枪，一手拿了鹅嘴锄，急急忙忙向记号尽头的那块岩石走去。现在他想起法利亚讲给他听的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于是喊道：现在芝麻开门。太阳差不多已到了子午线，它那灼人的光芒直射到岩石上，岩石似乎也受不了那样的热度。成千只纺织娘躲在草丛里，吱呀吱呀地唱着又单调又沉滞的歌曲。金娘花和橄榄树的叶子在风中摆动，索索地响着。埃德蒙每走一步，总要惊起几只像绿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蜥蜴。远处，他看到野山羊在蝉岩上跳来跳去。总而言之，这个小岛上确实有居民的。可是埃德蒙却觉得他自己是孤独的，只有上帝的手在引导着他。他感到一种形容不出的感觉，有点近于恐怖，是那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在沙漠里，我们也怕被人看到的恐怖。这种情绪是这样的强，以致当埃德蒙快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又放下了他的鹤嘴锄，抓起他的枪，爬到最高的石顶上，从那儿四面八方的观望。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谁把星光点亮？谁？